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照旧班底嘅，有小毛啦、嘉齐啦、婉娴啦，同乐言咧，同我哋几个咧一齐讲题目嘅。今晚咧题目咧就系伤心枕上三更雨。咁大家知道讲爱情啦。话呢个题目咧，我哋几位咧就化身咗做爱情历史学家，同大家一齐讲爱情啦。我哋请第一位 爱情研究 系啦，我哋请第一位爱情历史学家咧就系、是。嘉齐咧同大家讲，喂，伤心枕上三更雨，其实系一个咩嘅题目嚟嘅 咧？咁嗱，伤心枕上三更雨咧，其实原诗就系咁样嘅：窗前斜中芭蕉树，伤心枕上三更雨。作者咧就系、是女词人李清照啦。咁啊喺即系可以话系中国传统时代最出名嘅女嘅文学家之一啦。咁呢位作者佢个即系你睇下佢呢首诗里边咧。嗰種場地係我哋嶺南嘅風情，咁、又話喊濕幾個枕頭啦， 喊濕幾個枕頭 係，咁點解會傷心枕上三更雨呢？其實就係喺半夜佢都未瞓得着，點解會瞓唔着呢？原來就係好傷心，點解係咁傷心咧？就係、是、想念佢嘅有情人。咁啊，即係佢老公啦，咁啊，呢個政治正確嘅。咁但係我哋今日講多啲唔正確嘅，咁樣就係喺咁嘅 出街啊， 出得嘅，出得嘅， 唔正確。阿嫂睇喎， 唔係歷史人物啊嘛。我哋嗱，記住，我其實即係有時講愛情呢個話題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太多以今非古啊。我哋將今日嘅好多感情啊，嗰啲理解嚟投射喺嗰啲文學作品啊，或者古人嘅身上，我哋就即係希望其中一個目的啊，今日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可以澄清一啲咧，可能對我哋對於古人嘅愛情上面嘅誤解。 你都係啊，即係嗱，我要大家問咗一個問題，即係今日講愛情啦，可唔可以大家有冇一啲即係無論古今中外嘅，你深刻話依一個古仔就係愛情啦，或者依一樣嘅嘢就係愛情，或者有啲嘅。一個諗法，你可以講到俾大家聽。誒啊，咁樣就係我心目中嘅一個愛情確鑿嘅觀念啦。咁啊，大家都講下好嘛 ？Lady first， 好，你 先。我先啊，我自己其實咧就對中國一個即係叫合算算民間傳說定一個話本啊嘛，即係《白蛇傳》。即係其實佢係好展現到一種女性對愛情嗰種嘅追求。咁雖然即係大家都知啦，白蛇其實係。妖精嚟噶嘛？但佢就中意咗個凡人。咁其實嗰個仙、叫做即係人鬼戀咧，嗰樣嘢咧，其實寫得好深刻。同埋佢甚至乎係為咗呢個嘅即係老公，咁就可以犧牲好多嘢。咁所以其實你都會睇到當中係有一種中國女性咧嗰種對愛情嗰種嘅追求同埋忠貞喺入邊。 係啊，就係、是、我哋話即係三言裏邊白娘子並進雷峰塔係嘛？咁啊，另外咧咁啊，大家樂言又講下。 我最深刻，我好少睇愛情故事嘅電影， 親身參與多啲， 唔係或者睇啲加倍嘅動作電影咁樣長情多啲啦。咁但係我最深刻有套電影《雙花店》，咁係啊韓國高麗時期嘅電影，咁當中有少少情色嘅部分嘅，咁有興趣去欣賞。但係我覺得值得觀念好睇嘅地方就係、是《雙花店》嘅故事係講兩個男人同一個女人。但係係講緊公民王，即係高麗時期嘅公民王，佢係唔鍾意女性嘅，佢係鍾意男性嘅，咁所以鍾意佢自己嘅侍衛。咁但係佢需要喺一個政治壓力底下，佢需要同嚟自蒙古嘅公主結婚，咁亦都要需要有人傳宗接代。咁於是乎佢唔想同女性發生性行為，咁於是可以點選擇呢？佢就揾佢最愛嘅侍衛同嗰、那個王妃發生性行為，結果就性行為令到佢嘅侍衛愛上咗佢嘅太太，咁就產生咗一個三角戀啦。咁啊，呢個故事俾我點解同愛情有關係呢？我哋發現咧，愛情係有好多政治啊、世俗啊，或者一啲好多我哋嘅一啲嘅倫理去牽連住嘅。雖然可能大家純粹講緊愛情，就係講緊個侍衛同埋公民王自己。開頭嘅故事係講係兩個點樣好相親相愛，點樣玩得好開心嘅。後來就因為出現咗政治嘅壓力，有個王妃改變咗成個故事。咁呢個裏面令我諗，咦，原來愛情可能本來好平淡或者好簡單， 好就係兩個人嘅事。 係啊，但係因為種種嘅原因，就變咗即係兩個人嘅事情。 我有權力啦，有皇帝啦，又有國王啦，咁仲有皇后，咁啊仲要三國關係， 仲要有情色。 仲要最慘係嗰個侍衛係俾人啊淹咗， 最後係俾人淹咗。 即係最愛嘅嗰個國王淹咗佢啊！即係咁 糾結到 聽落都好多層次 喎。 啊，小莫咧，你嘅愛情 愛情故事啊好多啊，不過驚唔夠時間講。 因為有 三十個人嚟嗰啲， 你自己 我冇乜故事嘅，係啊咁啊，即係既然由於時間關係，唔好講咁多故事。我想講一啲睇法，對愛情。咁我對愛情嘅睇法咧，就唔係由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嚟嘅，係喺電影度嚟嘅。 真係 香港嘅電影大師史蒂芬周先生嘅《行運一條龍》入邊，係啊，即係佢嗰個角色啊，蛋撻王子啊，曾經講過一句就係水哥。 水哥， 佢話：我同你講啊，初戀係最刻骨銘心。不過初戀係咪真係咁刻骨銘心咧？可能在座都已經忘記咗你嘅初戀。會唔會啊？即係我想講嘅喺愛情嘅故事，或者我哋對愛情嘅觀念嘅拿捏啊、掌握啊、演繹上面，因為我哋嘅愛情嘅 file 咧係一路咁樣塵累積成，好似我哋寫歷史咁樣，有時一路咁搭上去。而對愛情嘅觀念咧，亦都會有一啲按住不同嘅時代啦，會有啲可能有少少唔同，有啲偏差，有啲添加，有啲改變。咁所以嘅。初戀已經未必係最刻骨銘心啦，反而頭先樂言提到嗰啲咁糾結喺可能係有國族嘅想像啊，有時代嘅觀念啊，甚至乎牽涉到已經唔係淨係兩個人之間嘅感情瓜葛，先至係最刻骨銘心。咁所以我諗可能我哋個節目係歷史係咁玩嘛，咁我哋用一個歷史角度去睇一個叫愛情嘅觀念，往往我哋都會去試下 tackle 嗰個時代同埋嗰個愛情故事嘅文本之間產生嘅嗰個關聯，咁可能就係歷史學家感興趣嘅問題。 即係好明顯，小毛咧講嘅就係道淡甘蔗嘅愛情觀，即係愛情係漸入佳境，到阿嫂嘅時候咧，就去到最高峰， 亦都係終結啦， 終結， 即係唔會再有，唔係即係個愛情係喺呢個位就係永遠都係呢個對象啦，係 啦， 好正確。 講得出嚟 好正確， 真係好有道理。 我都係㗎。我以前細個食呢個豬扒飯都係食曬啲飯先食豬扒。 即係好嘅留喺最後。所以阿嫂就係最後啦，係嘛？ 豬扒比唔係咁好喎，即係阿嫂轉翻牛扒飯。 牛扒飯嗰啲啊， 即係大家今日都好正確啊。 喂，唔係，但係咧，不過我覺得阿小蒲頭先講咗個重點啊，即係我哋可能係從文化史啦，或者我理解可能從。觀念史嘅角度咧，去睇下咧，即係歷代對於愛情嘅睇法。咁我覺得我哋對古人嘅誤解，莫大於對佢哋感情世界嘅誤解。 同意 嚇，有時我哋可能講政治嗰啲問題，我哋唔理解嗰個所謂皇帝嘅人物，究竟佢嗰個政策係有啲咩嘅目的嚇？咁我可能呢啲係小意思嚇，因為佢嗰個時代已經結束咗啊。最多我哋唔可以用到佢嘅經驗咧，好套用喺現今嘅世界。咁但係咧。我哋好少做皇帝㗎嘛我哋通常都係做人，做人呢就係會同人交往，咁就同人交往最重要嘅最刻骨銘心嘅，或者真係最影響嘅就係你嗰個愛情嘅關係。而我哋可能如果從古人嘅經驗，或者我哋睇佢哋嘅詩詞嚟到去攞我哋對愛情嘅睇法呢，咁分分鐘究竟係佢哋影響我哋，定係我哋用我哋而家嘅經驗，我哋對愛情嘅理解嚟到去投射喺身上，用古人把口，好似我頭先用阿李清照把口嚟到去講我嘅説話咧，係咪啊？即係我喊濕三個枕頭。 所以而家啲人都係喺 Facebook 裏面寫幾句歌詞，嗰啲歌詞覺得係適合自己，然後去講，而唔係佢理解嗰個詞人當時候點解要寫嗰啲歌詞去講嗰樣嘢。咁所以其實個情緒形式上，其實有啲似我哋點樣去。在歷史的一啲嘅源流裏面，不同的可能純粹是情感的表達，我哋點樣去再詮釋？其實不是因為我哋要去了解嗰個社會係發生緊咩事，而係我需要去表達我而家想講嘅一句説話。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利用一啲傳統嘅資源去今天去講？其實而家個現象好明顯啊！但係我覺得同意今日我哋個關鍵其實要去了解，其實呢種觀念其實點樣流轉？過去情感呢個問題點樣喺個中國或者喺成個世界嘅歷史嘅轉變裏面佢點樣去呈現出嚟？呢個係我哋嘅關鍵。 即係喺腦裏邊，即係令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愛情觀嘅作品咧。其實就係《少年華德的煩惱》，咁大家知道係歌德嘅作品。我覺得唯一煩惱的故事很簡單，就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戀情，就是因為他去到第一次見到夏洛蒂的時候，即是維特見到夏洛蒂的時候，其實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別人的未婚妻，然後他見到他彈琴啊、小朋友玩的時候，覺得很純的愛，那就一往情深地去愛他。然後他也都講明呢，他認識其實不是認識夏洛蒂，而是認識他的未婚夫先，所以其實他也都講到明是不會跟他有任何的結果。 咁、嗯、所以係由一開始每一個人都同情維特對夏洛蒂嘅愛，連夏洛蒂自己都同情，但係咧呢段結冇結果愛咧，最終導致到維特嘅即係離開佢自殺。咁、所以我哋話即係佢呈現咗一種乜嘢都唔追求，即係話娛樂。然正話講個故仔嘅啱啱碎化，就係話掹走曬所有東西，剩翻嗰個嘢，嗰、那個部分，嗰、那個就係就係冇結果，冇將來，冇冇婚姻，乜都冇，亦甚至乎冇對方回翻俾你嘅愛、都 OK 嘅。咁我覺得依一個愛情 真愛啊， 係一種其中一種大家講嘅一個定義。 同埋即係咯，我覺得我哋講愛情咧，可能有時去到好昇華嘅一個地步咧，係純粹係冇咗嗰個世界喺度， 冇咗自己。 係啊，我諗起頭先阿小毛提到嘅初戀。 初戀啊， 咁初戀 你打算講初戀啊？ 唔係， 我哋已經 講初戀咧。我諗起咧我之前睇呢、這個秒速五厘米作者阿新海誠 啊， 即係有阿言葉之庭啊，係咁啊，佢言葉之庭嗰出故仔裏邊咧，其實佢我唔係講個故事本身，而係佢提到日本人咧對於所謂戀愛觀念或者戀愛呢個咁嘅字眼嘅接受嘅過程，接受嘅歷史嘅，咁啊即係原來喺日本文化裏邊咧，佢哋就即係有啲男女之間嘅感受嘅。咁但係咧，即係將呢當呢個戀字咧輸入呢日本嘅時候，將呢個漢字啊，咁佢哋就點樣去理解呢個漢字咧？就係、是、孤悲，孤獨地悲哀。咁嗱，你諗下，其實初戀就係咩咧？咁喺原本無憂無慮，或者可能喺咩環境都好啦。因為小朋友佢可能唔會去思考，即係同人之間嗰種咁深入嘅感情啊。咁啊，即係但係咧，你見到一個人或者講一個對象，讓你係打開咗個心扉，咁然後咧要同佢咧長相廝守又好，走埋一齊又好。但係咧，其實喺咁嘅過程裏面咧，係暴露咗自己喺嗰個永恆嘅，或者唔係永恆，好似即係阿維特咁樣，係喺嗰種孤獨裏面。咁嗰種孤獨裏面係好悲哀，但你又會好鍾意自己喺嗰種悲哀嘅感情裏面，因為你覺得全世界有一個俾你愛嘅對象幾美好。 愛情都係感覺上好似好苦喎。 系啊， 即系我听你讲呢一个孤悲咧，令我谂起江城子啊。江城子入边嗰句啊，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爱情真系可能俾人一种有咁样嘅感觉，有一种苦恼嘅感觉。 伤心枕上三更。 所以当我睇个题目嘅时候，我谂起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咧米兰昆德拉有个小说咧叫《笑忘书》，里边咧有讲男人有两本传记，一本咧就系写佢爱情故事公开嘅，另一本咧就系讲佢失恋嘅自己待住嘅。下一节我哋继续讲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又攞翻嗰本唔講得嘅日記出嚟俾大家睇啦。咁啊， 我好想翻閱你嗰本日記， 嗰本收埋啊！我攞本講得嘅俾你啦。 好， 我哋咧就講啊，講個愛情觀念嗰個問題。咁我哋就話，即係其實先秦啊、兩漢啊、唐宋呢啲時候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愛情故事。咁一般嚟講咧，我哋一直有個其中一個論述就係、是、話啊，中國人咧冇愛情嘅，啊，即係中國人得婚姻冇愛情。咁係咪咁嘅咧？咁當然係一個應該係要打一個好大嘅問號喺裏面，即係就算係你話係或者唔係咧，都應該有一啲嘅論述。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下或者梳理下，其實先秦兩漢有冇多好多大量嘅各種各樣嘅同愛情可以講得上聯繫嘅愛情故事，同埋佢背後嘅可以揭示到佢哋嘅觀念嘅想法。 我諗起頭先阿阮行咧講即係許仙同阿白蛇咧之間嗰個人鬼戀。真係講戀愛嘅問題，喺傳統中國嘅文學又好，歷史嘅論述又好，都唔係人與人之間可以講嘅事嚟。人同埋鬼，或者唔係好人嘅，即係良民嘅，你要人男人同妓女兩者之間可以講愛情。咁所以我哋中國話冇戀愛咧，其實就唔係嘅。咁我哋中國傳統嘅戀愛，只不過喺個正統嘅歷史論述裏面俾人抹走咗。或者抹到好少，諗下《詩經》可能有幾千首詩嘅，孔子簡政嗰啲全部都係政治正確。咁雖然有少少鹹味啦，係咪？啊，即係想阿樂言可能講下關雎啊，咁啊，即係我哋 其實我係負責朗讀嘅啫，諗住之後嗰啲嘢我唔。 但係即係呢個係喺個歷史論述裏面似乎就唔可以有喺婚姻以外嘅。 即係任何同戀愛有關嘅話題，咁即係有婚姻嘅，亦都有婚姻裏面嘅愛情，就係我哋可能講啲古仔裏面都會交代一啲，咁但係即係似乎係我哋喺歷史嘅傳述嘅過程裏面咧，俾咗一個咁樣嘅我哋對中國人嘅印象，我哋。 我諗成個傳統中國社會裏面，我哋對愛情個睇法一定係比較上去貶低。我諗呢樣嘢牽涉到佢係作為儒家對抗嗰種情慾嘅問題。咁我哋應該可能之後嘅節嗰度可以再討論。咁但係我哋唔係等於就冇啊嘛。咁所以最早，因為我其實真的不係好熟呢個課題，但係就算幾唔熟，喂，真係幾 唔 熟， 點解你咁樣講？我好想試。 正所謂愛情係一個 愛派嚟嘅， 正為一個你唔熟愛情，我即刻想試。 正為一個愛情專家括弧歷史，你點會唔熟咧？唔係，即係，但係最起碼我哋都會聽過一句説話，就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苗條淑女，君子好逑。即係講緊其實就係男同女之間點都總會有啲嘅追求啊，或者大家戀愛，即係其實用雀仔嚟形容緊一種愛情，大家點樣去追逐嘅故事啦。咁呢樣嘢就自古以來皆有之，只係我哋講唔講，或者點樣講。 我覺得阿樂言講關追咧，就即係點出咗頭先阿嘉祥講嘅嘢，好重 要。先講到 啊，即係歷史嘅論述入邊，對於愛情嘅觀念，我哋個詮釋或者個關注點，如果將成首關追拆開嚟睇，佢 keyword 係乜嘢呢？就係、是、苗條淑女，君子好逑。係淑女係要配君子。咁咧即係個愛情係可能係遙想啊，好遙想式嘅。跟住佢話苗條淑女吾未求之啊嘛。即係其實你可能係瞓緊覺啊，諗緊。喺個即係好多 imagination 係想像式嘅，呢就可能係儒家歌頌。兩項有一個古仔，我覺得都幾特別，可以講啊，就係喺呢一個後漢書入邊就有一個列傳，就係講一個東漢嘅名士阿梁鴻。梁鴻佢嗰個古仔就好有趣。梁鴻個太太係萬光啦，咁啊兩個之前唔認識嘅。咁啊梁鴻係一個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好有才華嘅名士，咁但係都已經到咗適婚之齡。咁但係佢一路咧，即係好多女仔其實。即係一啲官宦嘅小姐啦，嚟到去介紹俾佢啦咁但係佢都唔接受，咁冇人知佢其實心入面佢想要嘅係一個點嘅配偶，而有一個另一個女仔叫萬光，阿萬光係一個黑黑實實，即係略伴啦，可以咁樣講啦，即係肯定唔係靚噶啦，即係唔係靚女嚟噶啦，但係佢就出咗名係好得行，亦都已經到咗適婚年齡過曬添啦，其實用今日嘅術語講咧，可能已經要中年噶啦，咁但係佢都未結婚。咁但係梁鴻就係中意萬光，結果佢兩個走埋一齊。咁其他人就好八卦，就話呢兩個人點解會點樣吸引到咧？梁鴻作為一個名士，應該可以娶個好靚女嘅官宦小姐，苗條淑女啦。點解又揀萬光咧？咁就走去即係睇下佢哋點樣生活，就見到阿萬光即係每一餐都服侍阿梁鴻食飯，然後看待有一啲係一啲叫盤啦，即係案啦，一個細細嘅，佢會將佢嗰個飯餸端到好高。去到同條眉齊曬，所以有一個典故叫舉案齊眉，就是、我哋今日祝福啲新人，就係俾阿梁鴻食。咁我哋睇到呢個故事點解會被史家跨時寫落去個書入面呢，就係、是、看待一個重視禮教嘅社會。而呢一個生活入面，我哋見到呢段愛情關係係互相尊重，男同女雙方都有一個禮教嘅關係喺度。咁我哋就會覺得，如果能夠相敬如賓咧，個婚姻關係就可以好美滿長久。 喺睇正話關注嗰度咧，都有啲嘅觀點仲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哋話即係關注鳩在河之洲，大家好清晰，其實係講愛情故事，但係我諗冇人。今時今日嘅人睇冇人有懷疑，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所謂無即係無即係古文經無詩詩序詩大序裏邊咧，都裏邊咧其實每一首都有解，其中咧即係風啦，即係我哋話關注係風國風，即係風雅頌嘅風啦，裏邊嘅解法咧就係後妃之德也，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佢係話歌頌周王嘅後妃之德嘅。咁其實今日睇咧係非常之奇怪嘅，即係點解關追裏邊係後妃 有後妃之德， 明明係。男人和女人的愛情的故事，點解要將佢推成後妃的德行呢？即係喺今日我哋會好大的疑問落去，但係以前嘅係咁樣去解，同埋呢個解釋喺長期以嚟都係正確嘅。因為大家尤其係即係解經，即係你都知漢朝個解經嘅時候就係認為將佢套落去。咁而經書喺漢朝都係儒家經典，即係《詩經》，亦都係儒家經典嘅重要嘅一環。咁如正話羅言所講，儒家嗰個問題就牽引到，喂，我哋處理關追呢個作品，哇，真係民間搜集嘅詩歌嘅時候，我哋嘅解釋原來係傾向於 咁樣路，而否定愛情嘅。 唔係，即係不能夠抹滅嘅一個講愛情嘅詩歌，佢都尚且係 咁容易解嘅，咁清晰嘅。係 啊，咁你諗下其他可能真係好赤裸地講人嘅慾望啊，男女之間嘅相愛啊，嗰啲咁嘅作品，有冇可能存留咗落嚟？ 有少部分可以存留落嚟。咁我哋呢個故事就同埋將漢朝嘅時間推落去，去到魏晉南北朝就係南朝嘅，大家知佢係一個南北分界嘅朝代。即是他们比较偏安，也都宫廷的生活就比较浪漫一点，或者比较多元化一点。南朝的梁朝呢就更加喜爱这方面的东西，其中一个皇帝好像是梁武帝，是很喜欢自己写诗，在牌词里面写很多关于宫廷里面的生活。我们一般现在文学其实很少讲这个题目，但其实很重要，就是宫体诗。宫体诗其实就是讲一大量的当时候在宫廷里面的生活，但那些生活绝对全部都是跟男女之性或者男女之情有关。所以宫体诗另一个名字叫做艳情诗。我今天我刚才很努力地背，但是始终背不到我就记不到一些诗歌，但是其实比较明显但是出名的是春江花月夜，其中一个排词即是当时候的春江花月夜是其中一个词体，那后来就怎样不断地演绎呢，其中你见到这件事最早呢去到唐朝以前呢大家不喜欢的，很多到学问家是反对 萎靡之词， 萎靡之词。但是春江花月夜这件事就去到唐朝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令到它不再纯粹单独的是一种情诗，而加入了很多道德的含义在里面。这类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关键的意思，就是原来即使一个文学作品他们如果保留下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刻意去有一种这样的元素，他们才可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不被人淹没。否则其实很多可能这类型的宫体诗其实都消失得七七八八，但是为什么宫体诗留得低，是因为他是皇帝宫廷里面的东西，始终在个权力上面都可以得到保留。 有道德上面再诠释 出来。我听到很多就是说爱情与其他的 struggle 很多挣扎里面的结果，但爱情都是被牺牲的一方。雨涵你觉得是不是呢？ 其实你想返转头都可以系咁讲，你好简单嘅例子就系唐代杨贵妃嘅例子，即系李隆基系好深爱杨贵妃，咁但系到头嚟就系话佢系正因为咁深爱杨贵妃，所以就搞到一个祸国嘅事件出嚟，咁而到最后阿杨贵妃就要死咗噶嘛，咁即系因为安史之乱搞到有安史之乱出现咗，咁跟住最尾阿李隆基为咗要保住自己嘅江山，咁话好多谣传啦，又话佢即系要。點要整死阿楊貴妃啲人先就肯幫啲士兵先肯幫佢啊咁樣，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就係呢個咁嘅愛情故事咧，其實亦都係成為咗一種好，即係佢有政治嗰部分啦，但係同時佢亦都係為好多文學作品提供咗一個元素。咁最出名就係一定係白居易嘅《長恨歌》啦，裏邊即係裏邊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呢啲好經典嘅字。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係啊， 係可能都係。愛情是傷心的，或者是沒有好結果的，才刻骨銘心。 你講到唐朝，還有另一類型得意一點的，就是唐傳奇的問題，其實就是一些比較早期的小說的形態。其中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就是霍四人哥叫什麼 長火 霍少玉， 霍少玉的故事。其實霍少玉的故事是 紫钗记， 其實你想下一件事，就是通常這些唐傳奇什麼人寫呢，是落難的书生写的故事，但是写通常霍少的故事是说什么，他的一路本来定了契约的那位男孩子是考到状元跟着抛弃的嘛，那故事来来去往往很多类型的内容都是这样，即是其实是一种可能你会觉得酸味好浓嘅一啲嘅题材啊， 系啊，冇错。你话唐传奇就系即系有一种温卷嘅模式啦，即系话你做读书人咧，你要喺科举市场成功嘅背后咧，先要喺文坛上成功。你诗词啦作品，你要俾大家传阅去 work。咁我哋话唐传奇嘅其中一个叫《柳毅全书》，就系话即系佢洞庭凌恩，即系过落咗去见到海王上嚟，最尾娶到个好好嘅老婆。就係個結局，咁所以咧當時都話其實最尾成功咧就要娶到五姓女，即係啲即係世家大族嘅老婆，就係咁。咁所以你話即係喺當時嘅文人士大夫咧，一邊係寫愛情啦，但同一時間咧背後咧，你問佢想點咧，佢都係想娶個有權有勢嘅老婆。 我覺得嗰個傳奇嗰個話本啦，或者係佢個文本啦，最有趣嘅地方係又係 keyword 啦，我哋插翻啲關鍵詞出嚟，書生啦、 妓女啦、科具啦，即係科場啦，都會係構成呢啲話本最重要嘅東西。所以如果我諗我哋讀歷史睇一個愛，姑且當係愛情故事啦，愛情故事嘅構成嘅嗰個舞台啦，背後一定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時代嘅觀念。咁譬如話點解一定係書生呢？因為係佢寫啊，個作者係書生啦。咁、可能佢係落地呢一個科場啦，又或者係被貶官啦。點樣都好啦，呢個遭遇入面都會同佢個知識啦，同佢個 career 啦係有密切嘅關係。而 career 嘅嗰、那個起伏嘅過程入面咧，就會出現一個可能未必係出身好好嘅女性。咁呢個又反映到當時個社會嘅門第啦、階級嘅觀念啦。呢、這個女性可能未必配得上佢，但係呢個女仔必然係非常之了解佢，喺可能喺財情上啊，可能好匹配啊，或者大家有一見鍾情啊，有個連結啊，個背景可能係妓院。或者未必是妓院，是寺院都不定，但亦都反映到可能宗教啦、庶民文化啦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而最可怕的就是通常这些故事的结局呢都是悲剧结果的、就是个书生最终成功了、然后怎样就贪富权贵抛弃做客。 是啊，同埋咧，即系俾人發現嘅時候咧，就會擒牆走啊！即刻 冇錯，係啦， 有冇啲？ 我哋話咧，即係喺即係另外有一個古仔同佢講，米蘭昆德拉咧，另外一本書咧叫《生活在別處》。咁其中咧，裏邊嗰個詩人嘅男仔咧，傷心嘅時候咧，佢最尾講咗句：愛情到最後剩下什麼？不就是詩歌麼？大家唔係好想寫下詩咧？下一節我哋繼續。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回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咧，就係先秦兩漢、隋唐嘅時候眾多嘅愛情觀念。講到嚟呢度嘅時候咧，我知家齊意猶未盡喎。咁啊，聽你繼續講埋。 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啦，嗰啲喺科舉嘅世界裏面咧，咁啊先係可能係落難嘅，或者係考試讀極都讀唔掂啊咁樣。咁但係得咗啦，考到狀元啦，就拋棄發妻。咁呢啲嘢咧，其實我諗係一個好普遍嘅情況嚟、普遍到嗰個地步係咩咧？喺唐律裏面有關婚姻嘅規定咧，就有所謂七出之條啦，係咪、有七樣嘢唔好可以即係送走個老婆同佢，即係休棄咗佢。咁但係有所謂三不去，其中嘅不去咧就係先貧賤後富貴。就好頭先我哋嗰個講法咁嗱，即係如果唔係一個好普遍嘅情況，咁啊何須喺法律裏面有咁嘅規定咧？不過又翻翻轉頭講啦，其實我哋講傳統中國嘅愛情並唔係冇愛情啊，而係我哋要喺嗰啲傳落嚟嘅故事啊，或者係嗰啲歷史技術裏面揾嗰啲蛛絲馬跡，我哋要俾心機去揾，係啊，先係咁樣一件事。 係啊，大家可以聽到咧，就係話，即係一直以嚟嗰個愛情咧，就係各種各樣愛情故事都有。咁但係咧，一般裏邊我哋講嘅時候咧，由宋開始，好似嗰個整體嘅，即係對於男女之間各種各樣嘅觀念咧，就開始越嚟越即係完整起上嚟啦。可唔可以有咁嘅諗法或者咁嘅講法咧？ 所以好似理學家講咯，係咪？情義講嗰句，係咪？女性餓死就是少。失節就是大，即係其實你睇下，當理學定於一尊，佢開始將男性同女性喺個社會上面個角色嘅分工分得好仔細，即係對於女性有一種好獨特嘅要求。咁當然呢個觀念喺宋代即係初初孕育，譬如我哋都知道，譬如好似范仲淹咁，范仲淹佢好細個嘅時候，佢爸爸已經過咗身啦，佢媽咪帶住佢改嫁。其實都冇喺個世俗度構成好大嘅壓力，但去到南宋以後咧，特別當朱熹出現啦，後來到去到元，特別去到明代，我諗家齊好清楚。明代當科舉已經將呢一個朱熹嘅學説定為成個教育啊考試必備嗰個規格嘅時候，標準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理學家對於女性角色嘅嗰個論述就定於一尊。咁所以中國從此以後，男女好單純嘅一啲愛情故事咧，我哋就可能往往見唔到啦。我哋通常會女性嘅德行就會被跨視出嚟。 係啊，我哋話咧，即係宋嘅理學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有一，即係我哋用辯證嘅睇法嚟睇，佢既一方面咧就係壓抑得好強，但同一時間咧，佢背後亦都代表住咧宋朝嗰種百花齊放係會出現。 係， 即係佢其實兩樣係共生嘅，即係一方面咧。開始大家覺得哇咁樣唔得喎，要點喎，我哋要點做？但同一時間都代表住咧，當時嘅社會嘅開放，或者當時社會嘅即係男女之間嘅各種各樣嘢咧，其實係處於一個蓬勃嘅一個狀態。 唔係鬧紅紅就唔使控制啊！ 所以我其實本來補一句就係所謂全天理去人欲嗰個觀念就係歷史。 克己復禮為人，克己復禮為人， 就係將情慾去壓抑到一個極。唔只係男女性啦，男性嘅情慾都理所當然地應該要壓抑，所以就算佢幾大嘅情慾，都唔可以喺一個 在即正史或者官方的即紙啊、經啊或者史啊的內容裏面記錄下來、嗯、 所以調回轉你就會出現了明代那時有很多那些小說話本裏、面反而就很開放那面、同時你都會但我也有個想法就是剛才你講得很啱，就係譬如婦女就一定要守精節呢樣嘢，咁、所以我哋要見到啲咩精節牌坊啊嗰啲出嚟。但其實調翻轉咧，男性咧其實又有時係古代可以三妻四妾、甚至乎其實調翻轉就有啲人就會話啦，其實中國嗰個婚姻制度其實即係古代婚制度究竟真係有冇愛情咧、因為好似個婚姻上面最重要嗰 part 就是一定係傳宗接代。咁、而傳宗接代嗰個人其實 婚姻最開心嗰 part 係咪啊？傳宗接代 個過程， 咁但係 傳宗接代嘅過程係嘛？ 唔係咁，但係咪真係自己中意嗰個咧？咁、其實真係幾值得去深究嘅。 我講一個名故仔係，但其實係講宋太祖， 宋太祖 仲叫宋太祖千里千，宋太祖千里送京良，就係講宋太祖咧，即係遇到路上遇到阿京良，就送佢翻去一個地方。咁但係咧路上咧就其實好似關公千里送嫂咁嘅意思， 嗰、個就改咗做秋啦， 冇錯冇錯，就係改咗宋太祖，然後就話佢咧就目不斜視。好乖啊，點樣啊？即係完全完美嘅一個人。代其實代表咩？就係話咧，喺當時咧，雖然咧男人係即係可以三妻四妾，但係咧，如果你德行純正咧，依然係被歌頌。 所以我覺得阿祥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嘅，我哋所謂讀書人啦，咁你成日都要讀住，特別我哋讀歷史啦、文史哲。我哋去睇非禮又要勿視啦， 坐懷不停啦， 坐懷不亂啦，又要歌頌柳下惠啦，係咪啊？即係哇，有個絕色美女喺你隔離啊，百般挑逗，你仍然要不斷咁樣克制自己。你好而家香港咁樣嘅天氣啦，而家我哋嘅社會嘅風尚啦， 著少啲衫， 出街有陣時我上堂， 咁啊啲小朋友上堂先買衫，冇辦法㗎。 係啦，目不斜視，直頭望住個 PowerPoint 咯。即係你唔敢望，因為可能同學都會係著得係比較 modern 少少㗎嘛，即係比較符合而家現代文明準則啊。咁我哋作為老師。就可能要有呢種 目不斜視， 幾服禮就為之人咁樣嘅 心態。帶咗本書喺袋睇 所以其實我想講頭先就係，譬如話聽到大家講愛情嗰個觀念咧，你點樣喺嗰個歷史入面去傳承？即係我哋喺度回想我哋一路讀落嚟嘅咁多故事，我哋特別強調歷史學家睇我哋睇個時代同個愛情觀念嘅關係。咁我自己因為我阿樂言可能會比較熟悉呢個故事，有個韓國嘅愛情故事叫《春香傳》。咁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故仔，容讓我哋睇咧一個意識形態點樣附帶住一種對愛情嘅想法，或者男女兩性嘅嗰種關係，由中國傳去韓國。因為《春香傳》其實係一個韓國大概成書，而家我哋研究啊，佢個文本應該係公文王時代， 十四世紀， 即係高麗末年。但是它正式成為一個叫盤索尼，即是盤索尼劇呢，大概是朝鮮末年。咁呢個話本一個文本一路咁樣去傳承嘅過程，大家加鹽加醋啦，咁樣。咁、那個故事其實個本質係乜嘢呢？簡直就係《恩恩傳》同埋《霍少玉傳》嗰類嘅故事。一個書生叫做李夢龍，佢邂逅咗一個叫做妓身啦，妓身就係一個阿春香啦。咁春香其實佢爸爸呢都係高官嚟，不過其實佢媽咪就係妓女。咁 所以佢就係下文啦， 冇錯， 一個即係兩班貴族嘅， 係啦，叫做係即係庶出啦咁樣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奸角嘅，叫做辯學道，就係百千方百計想得到阿春香嘅，但到最後咧，李夢龍高中即係講翻故事啦。李夢龍又係一個落難書生，高中翻嚟，然後就斬咗呢一個辯學道啦，因為佢做咗呢個秦案御史。辯學道就係嗰啲為非作歹嘅貪官污吏，咁然後最後就同春香共偕連理，呢個一個結局。不過我更加相信另一個結局，就係最後就係李夢龍拋棄糟糠，春香含恨自盡。呢一個結局。 不過我哋可以補充一句，就係喺成個故事裏面咧，李夢龍點解要去考試嘅時候咧，就冇佢本身係同春香 已經有 定咗婚約， 冇錯。 但係佢那個小説嘅裏面就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因為科舉規定要單身人士先可應考。 朝鮮嘅科舉好特別㗎，係啊，即係佢規定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佢 點咁殘忍嘅， 好殘㗎！即係你佢所以佢就要 claim 佢自己係單身咯。 係啦， 咁佢就已經係即係又係嗰啲故事咯，就係、同個女仔講話你放心啦，我高中翻嚟就會娶你過門㗎啦，就會俾翻名分你。 所以嘉齊老師去讀書有冇？咁樣要先咁樣講咗， 即係立下毒誓咁樣。你嗰陣時係牛津咧，係嘛？ 冇嘅， 冇呢樣嘢。咁所以我哋睇到個故事其實就係我哋見到一種意識形態。嗱，雖然韓國我哋大家知道自古深受中國影響，但係點解韓國都會出現個咁嘅愛情故事呢？全因佢成個文化體系係一種儒家式嘅、朱子式嘅、科舉式嘅。 一種中國嘅文化體系，所以連個愛情觀念都會咁樣移植過去， 成套攞咗過去， 咁就好有趣啦！我覺得原來個個愛情觀念咪去依附喺一個重要嘅意識形態上面，係咯。 不過我日本可能就冇咁成套咁樣攞走咗啦。 呢個就日韓嘅分別。 係啊，我哋見到日本，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孤悲嗰個咁嘅概念，其實就係出現喺《萬葉集》裏邊啦。咁《萬葉集》就係即係日本民間喺唐朝以後啊，吸收咗好多中國文化之後，但係佢哋自己即係寫嗰啲和歌啊，寫佢啲匪句，咁然後就將佢集合起上嚟。咁當中我哋見到佢哋表達嘅嗰種愛情嘅觀念咧，就同中國人嗰種可能好模糊嘅，或者唔係可以擺上台面上面講咁多嘅啊，嗰種孤悲啊，嗰種即係可能你對住異性戀慕啊，嗰種張皇失措。好啦，咁佢哋一個獨特嘅觀念就保存咗落嚟啦。咁而咧，到近世啦，即係當日本影響東亞好緊要嘅時候，你諗下我哋細個睇啲漫畫、睇嗰啲故事啊，或者電視劇，好多都係嚟自日本嘅。咁佢哋可能對我哋今日反而係一個反胃啊，或者係可能我哋係受到佢嘅影響仲多。 即係我諗嘉齊講咗一個重點，就係譬如好似我哋有陣時而家我哋喺新文化史嘅角度，除咗睇文獻，我哋都會睇埋畫像，即係譬如咧浮世繪，浮世繪嘅畫像入邊係呈現好大膽嘅愛同欲嘅觀念，但係中國可能喺差不多同時代嘅版畫咧，我哋仲係用緊一啲譬如話經典名著啊入邊嘅一啲所謂回回圖啊，即係章回入邊嘅一個圖景，可能係一啲三國演義啊或者水浒啊咁樣嗰類咁樣嘅展現模式，但係同日本好大膽去跨視，或者甚至乎可以好赤裸咁展現女性對於慾望啊、情慾嘅嗰種訴求咧，其實我哋已經睇到一個好大嘅分別喺度。朝鮮可能都有類似嘅情況，可能樂言會熟啲，譬如樂言都做近年都做啲同文學嘅東西啦，譬如可能我哋睇嗰啲風俗畫、金雲道啊、新潤福佢哋嗰啲畫，佢哋都嘗試去展現啲男女之間嘅交往，但仍然係一種比較隱蔽嘅心態。譬如喺啲牆角見到個女仔偷望個男仔啊，就叫做 係 啦，就叫做呈現咗嗰個女仔對愛情嘅嗰種求盼，感覺上仍然好關追嗰種感覺，就唔似日本。 係我哋話即係江户嘅時候可以有一種咁樣嘅情況。我哋話即係浮世繪，我哋諗咗都係唔好俾大家睇嘅，因為其實佢唔單止有即係男性器官嘅畫像，同埋佢係特登放大嗰啲部分去 或者神畫化， 即係佢會將嗰啲裏邊嘅部分放大去畫。咁但係相對於明朝嘅時候咧，我哋最多講咧就係反而係貞節。講明朝嘅時候話立貞節牌坊去歌頌一個女人死咗個老公幾十年。啊，就你就係好事，咁即係你問我有陣時，我覺得咁樣嘅情況係咪一件今日嚟睇係咪一件好事咧？ 唔係，你諗下，其實即係我哋講中國傳統文化，有時可能會唔小心忘記咗元代啦。啊，其實元代裏面發展都即係有啲比較重要嘅部分嘅，譬如係即係我頭先講嗰個貞節問題。到元末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大量嘅有關嗰啲所謂貞女烈女嘅記載咧，就係佢哋喺夫死唔係守節啊，而係自殺啊，係啊，跳江跳河啊，或者你可能俾你丈夫以外其他男人侵犯，佢哋最好嘅去處就係喺當中，一係同個賊人打人一齊了斷，一係攬住一齊跳河啊咁樣，或者係可能係又係自己搞掂自己。咁呢啲嘅諗法其實背後隱藏住一個概念，就是我哋既然話到婚姻同愛情係未必有關，咁但係佢哋嘅思考就係喺元末明初，我覺得佢哋開始去諗就係兩者可唔可以合而為一嘅，係咪啊？即係人世間，我哋知道冇美好嘅，或者唔係一定美滿嘅婚姻，咁但係點樣喺即係一個盲婚啞嫁或者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嘅安排之下，可以變成一個我哋眼中覺得情慾是可以合一的一個婚姻的關係，這個我相信是明代的一個發展，或者是對中國愛情觀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演化。 是啊，所以去到關於這個藝術啊，關於這個道德啊、猥褻這些問題的時候，周作人有這樣的講法，有三個態度可能可以講，一個呢就是藝術地自然，一個呢就是科學地冷淡，一個就是道德的純正。那哪樣才是可以做的呢？我覺得三樣都是可以做的看法，下一節我們繼續講下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翻到嚟第四节嘅历史系咁话啦。我哋上一节咧讲咗好多即系宋朝嘅时候啲嘅观点，明朝嘅部分咧，我觉得仲有需要去大家讲，因为佢里边一直俾人讲咧就系话限制好劲啦，限制好强啦。咁其实个限制系点咧？系咪真系话即系嗰种封建礼教啊，好强烈啊，好残害咧？我觉得应该系要可以再加呢一啲梳理。 我覺得明代的形象其實很複雜的，表面上看落好像很控制樣，原因是什麼呢？就是科舉考試裏面理學是成為，尤其是朱子的理學是成為正式的考試內容，那些文本是究竟你要讀什麼書，其實是定一個比較嚴密 的課程喺度，咁你要睇曬嗰啲嘢，哇！你淨係睇嗰啲講正經嘅嘢嚇，講點樣去控制人心啊，點樣去使到自己嘅慾望係唔會太過澎湃。咁你喺咁嘅角度，你當然會覺得明代係一個好控制嘅時代啦。咁但係咧，我哋又諗翻到晚明，你幾多嗰啲風月嘅小説啊，或者我哋去睇嗰啲所謂妓女嘅文化係幾咁發達？咁呢個社會究竟係咪好開放呢？我如果從咁嘅資料、咁嘅角度嚟講，又會得到另一個極端嘅結論。咁但係我其實一個問題，我成日都喺度思考緊嘅，就究竟咧，譬如明朝初年咧，明太祖又好，同埋佢一大班嘅臣子咧，佢要去規劃個社會藍圖嘅時候，佢點樣諗？究竟愛情呢樣嘢，或者男女之間嗰個情慾咧，佢係要點樣去處置？呢樣嘢係咪存在嘅咧？係咪即係男女之間係咪有愛情嘅咧？咁嗱，我點解會問咧？ 我打斷一下，然後我哋繼續俾你哋嗱，我肯定。嘅嘢就由元朝開始話嗰個嘅地方嘅商業嘅行為係多嘅，大家嘅生意係流通嘅，即係大家夜生活開始存在。咁呢啲嘢咁點處理咧？ 係咯，嗱，所以點解有個所謂官妓嘅制度？就將妓女咧嗰啲所謂樂户咧，其實呢樣嘢係元朝已經開始噶啦。咁啊將佢正式制度化啦，咁亦都即係保證有妓女嘅來源。譬如可能係代代相傳咧，你樂户裏邊你阿媽係妓女，你就要係啦。即係咁如此嘅一個安排。咁但係妓院係咩意思？點解要將一個人嘅情慾係咁制度化咁樣去控制咧？嗱，即係我去諗嘅時候就係，因為我見到晚明好多嗰啲所謂風月指南咧，其實係教啲人點樣去談情啊，點樣喺妓院裏面去同嗰啲妓女係得到愛情嘅，或者點樣偷心啦？我哋今日嘅角度，精裝追女仔嚟嘅，即係點樣去探人啊？ 要學習喎。 係啊，即係如果係大家話今日 你仲可， 我同啲學生講，其實係追女仔指南嚟噶嘛。咁但係咧，你要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咁你要翻翻諗，其實係咪官方其實已經認同咗有呢種情愛嘅需要，或者呢種係一個人嘅即係應該有嘅，或者世界上唔可以泯滅嘅一種存在。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就睇翻明代嘅人，佢哋究竟點樣去理解愛情呢個咁嘅觀念？咁會唔會係要控制佢？必然之惡啊嘛，既然係，咁就要好控制佢。嗱，點樣控制咧？就係、是、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可能有個官妓嘅制度，你真係喺啲唔能夠排遣嘅性慾同埋情慾裏面，你有用俾錢可以解決。咁呢個係第一個情況。第二個情況就係將愛情同埋婚姻緊扣埋一齊。咁嗱，我諗起一個好明代嘅時候咧，最有名嘅愛情故事就係楊慎明代第一才子啊。咁佢喺《大禮義》裏面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咁我哋之前有啲集數就提到，即係《大禮義》裏面其實同明世宗嗰個生父問題打對台嘅就係楊廷和啦，楊慎就楊廷和個仔。咁亦都係好少年得志，24歲考高中科舉狀元。咁但係咧，即係做咗幾年官咧，就因為即係佢阿爸同埋明世宗嘅政見有唔同咧，亦都佢自己好啱，即係覺得咧嚇，即係國家養士150年啊，仗義死節就在今天，即係嗰種要話保護自己嗰個制度傳統嗰種嘅精神喺度。咁而呢位仁兄咧，就係嗰啲領導百官同明世宗對抗嘅領袖。咁當然呢件事就係俾明世宗嘅皇權壓咗落去啦。咁楊慎咧，咁亦都因為同世宗係對台，所以被軟貶呢個雲南嗰度做充軍。咁喺雲南充軍咧就好慘啦。咁明世宗咧喺佢統治幾十年咧，其實有時候可能你做臣子同皇帝鬥長命，但你唔夠佢長命因為佢真係做咗幾十年皇帝。咁點咧？明世宗好多次大赦咧，就指明楊慎呢個人唔放得。好啦，咁於是佢遠樹雲南。好啦，俾我講佢呢個故仔咧，就係因為咧，佢原來楊慎咧，咁喺佢呢個政治鬥爭之前咧，就娶咗喺即係佢四川人嚟，所以蜀中一位美女亦都一位女才子秦娥啦。 秦娥咧同佢 女才女 啦，咁啊同佢喺度才女啊冇女才女啊，咁啊同佢喺度即係交往啦。咁啊秦娥咧喺佢遠樹雲南嘅過程裏邊咧，唔單止係不離不棄啦，即係同佢結咗婚之後咧，好好地幫佢管理個家庭。咁啊並且咧係即係經常會好艱難咁樣咧，走到雲南咧去探佢嘅丈夫啦。咁啊有好多斯文嘅唱和啦。 咦，所以咁才子才女吟诗作对都几有趣喎。 系啊，咁啊，秦娥咧仲写一首诗咧，写咗好多首诗啦。其中一首咧就讲佢阿杨慎咧翻译都翻唔到嚟，咁啊同埋咧我等咗你咁耐咧，咁但系又唔系系无怨无悔佢咁样嘅。若归若归愁岁暮啊，你翻嚟啦翻嚟啦，但系我到年尾都仲系咁样，系啊，咁我所以就更加挂念。咁其余其余怨朝人。咁即係我好盼望落雨，盼望落雨，但係朝頭早見到原來又係日出啊！咁所以其實有少少政治含義喺後面嘅，咁可能鬧下皇帝咁樣啦。咁 但係 即係即係寫得好精彩。咁佢哋就咁樣斯文唱和我哋見到嗰個婚姻嘅關係嗰種愛情，就喺嗰個夫婦當中。咁但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可能係將人肉啦，同埋愛情啊與婚姻呢個正式嘅制度結合埋一齊。咁另一但係有啲嘢控制唔到啦，譬如喺妓院裏邊啲人要同妓女談戀愛，咁於是乎咧，我哋又有柳如是同埋錢謙益嘅嗰個愛情故事啦。咁柳如是就係喺明末江南第一大名妓啦。咁呢位名妓咧，好多男仔追嘅，其中包括就係即係江南華亭嘅才子陳子龍啦。咁但係追唔成啊，因為即係種種禮教原因，同埋柳如是咧一個好獨立嘅人格。好啦，咁但係咧，錢謙益同埋柳如是嘅故仔有咩精彩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兩個結咗婚啦。咁啊，即係阿錢謙益娶咗佢做側室啦，咁樣。咁啊，當呢個清兵入關啊，打到去江南啦。咁啊，錢謙益咧就俾呢個南明嘅宏光朝廷咧，就召咗去做尚書。咁啊，做尚書嘅大官啦。咁啊，佢於是乎，梗係妻朋夫貴噶啦。咁但係就喺清兵打到去南京，即係佔領南京之後咧，咁啊，錢謙益就被俘啦。或者唔係被俘啦，總之佢朝廷冇咗。咁當時柳如是就勸啊錢謙益。我哋咧應該要一齊殉國，一齊咧去跳河，哇！咁啊，但係前面唔肯滯，唔肯。咁啊，柳如是話你唔肯，我跳啊！咁啊，但係前面就拉住佢唔跳啊！即係最終就冇一件事啦。咁但係前面咧，佢都係試咗呢個新朝一陣，咁啊，好快就辭官啦。好多人嘅講法就係因為柳如是嘅影響。咁但係呢度講到啲咩咧？就係妓女愛情。但係咧，都話愛國呢個咁嘅情懷喺當中啊，咁樣政治正確啦嚇。咁我哋所以我話都，我哋睇譬如明朝嗰個愛情嗰個觀念嘅發展咧，係好多人好著力將愛情同一啲正式嘅道德嘅同埋制度嘅嘢咧，係擺埋一齊。 係啊，愛情、道德啊、婚姻、激情啊、長期嘅同埋短線，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明朝好似將佢分開啊，一步步咁處理。咁但係去到民國嘅時候咧，又係一個叫重估一切價值嘅一個狀況，就係五四嘅時候嘅一個整體嘅狀況。大家覺得傳統嘅封建禮教係咪應該被重新去思考同埋懷疑？喺呢一方面咧，有一個大嘅變化。 係啊，因為咧，我哋要知道咧，即係。五四時期啦，新文化運動嘅展開，同埋好多西方嘅學說，其實已經由清朝慢慢傳咗入嚟。咁當中咧，有好多一啲翻譯小說，將西方嗰種愛情觀念啊帶到嚟中國，甚至乎有啲中國嘅知識分子出咗去留學之後咧，佢哋學咗好多西方嘅一啲嘅愛情觀念，就開始咧對中國嘅即係婚姻制度好多抨擊。當中最重要一樣就是、當然係包辦婚姻，即、就、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乎可能個女仔係一世都未見過嗰。之前是未見過那個男仔嘅，但就要同佢結婚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咁當中亦都好多人都會喺度心思研究一樣嘢，就係、是、到底中國嗰個嘅婚姻裏面有冇愛情呢、甚至乎有一啲嘅地方就係喺啲學校開始，即係有女學興起啦，女性可以走出一個公眾場所裏面去結識一啲異性嘅時候，其實裏面都有好多好得意嘅故仔。有啲裏面亦都有書寫咗，就係話佢啲女性咧開始同男性接觸。吃飯啊，譬如個男仔展現咗好 gentleman， 好紳士風度，可以幫佢拉凳啊等等。跟住之後個男仔翻到屋企就可能會接到女仔屋企嗰度嘅一個信，就叫佢你要嚟睇親咯。即係因為當時其實可能女性 食餐飯就要結婚， 係因為冇接觸過嘛， 連咗好多次婚。 係我哋話民國好多嘅即係重新嘅諗法啦，對性啦、婚姻啦、愛情啦，種種有啲唔同嘅諗法啦。咁你見到嗰個重估喺度，我哋之後咧可能揾啲時候，我哋都要再深入咧講呢個話題。我哋嚟到依得咧節目嘅尾聲，我問大家問題。我哋聽咗古今嘅好多嘅愛情觀念啦，咁我哋作為現代人。 民國嘅時候有反思，咁我哋而家以後，我哋聽咁多愛情觀念，對於我哋處世或者立身嘅係有冇咩嘅衝擊喺裏邊嘅咧？其實， 小毛老師，有冇衝擊？ 衝擊， 衝擊，激 唔係嗱，我係咁啦，我哋大家都係做歷史啦，咁無論係教研都好，可能愛情或者兩性之間嘅交往呢、這個課題都會不斷出現喺我哋嘅講課啊或者研究入邊。咁但係我諗我哋去睇成個愛情嘅觀念嘅轉移嘅時候，其實最重要嘅係乜嘢咧？正如我哋頭先探討過，大家都提過，仍然係嗰個時代嘅觀念。即係可能回應阿婉嫻頭先講，我諗起一位民國時代1930年代喺呢一個活躍喺上海一個漫畫界好出名嘅漫畫家叫梁伯波。咁梁伯波其實佢有一個作品就係叫《蜜蜂小姐》，係好出名的。咁佢係畫一個女孩子，就係嗰個主角叫蜜蜂小姐啦。咁佢有好多 fashion 啦，即係好多時裝嘅觀念啦，同埋佢一個好獨立嘅女性，亦都後來佢有好多關於愛國啊、抗日嘅意念擺咗喺漫畫入邊。但梁伯波佢真人其實佢係迷戀咗一位另一位好出名嘅漫畫家叫葉淺如，但係佢係一個有婦之夫嚟。咁其實呢個故事睇到就係成個民國，佢俾我一個感覺，即係我嗰陣時做漫畫師，我感覺到就係原來個女性佢可以係一個獨立嘅人格漫畫家，但係佢喺佢嘅婚姻上面，佢有佢唔係佢愛情上面有佢自主性喺度。即係如果我哋回應翻所謂身體嘅革命，個身體就係屬於女性，佢可以有自己嘅想法。咁呢個就係一個時代，我哋去睇點解一個時代會出現個咁嘅人物呢，其實就係嗰個西化嘅時代嘅一個特徵。我諗咧，愛情觀念同時代關係密切。 呢樣嘢咧，其實可以喺我呢本書裏面可以反映到出嚟，亦都可以有一個承先啟後嘅故事。愛情好多時候俾人覺得係一種西方嘅概念，但係呢本書叫《愛情之福音》，寫嘅作者其實係唐君毅，但係佢話自己係譯者，其實係一個大儒，佢唔想話俾人聽，佢為咗係哲學家去寫愛情。但是愛情這件事其實是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很必然的，因為德國的詩人有說過愛情和食物就是人裏面最基本的資訊。那其實愛情這個概念是不是自古以來才有，還是一向都沒有呢？這個我們可以再之後可以再討論。 是的，就是智利詩人聶魯達一本詩集叫《二十多情詩一首絕望的歌》，其中一首今夜我可以寫裡面有一句，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節目太短啊，而一個星期又太長，我哋要到下個星期咧先可以同大家講落去啦。下一集繼續大家睇啊，歷史係咁啊，再見。